却到来的不可思议。没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少年足球再将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的，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的校园足球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2019年高考11月1号开始报名，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挂牌北京市协青少年影视创作基地，北师大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即将开建。以下是详细内容。2019年高考下月开始报名，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通知，11月1号8点开始报名网申，禁止报名人员中新增一项规定，报名后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判刑的应取消报名资格。2019年高考报名仍分为三个阶段，11月1号8点到4号20点考生可上网提交报名申请，11月8号8点到11号20点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上网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各区在11月20号前完成报名资格现场确认。与去年相比，三个阶段开始时间均有所提前，请考生注意，考生必须完成网申、网报、现场确认才完成报名。2019年北京高考仍为全国统考及单考两种，统考外语听力考试与笔试分离，一年两次考试，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英语听力实行计算机考试，两次考试分别于今年12月15号和明年3月16号进行。其他语种两次听力考试将于明年1月8号和6月8号开考。听力考试报名与高考报名同期进行。明年高考，考生还将面临一大变化。市教委此前曾透露，2019年本市将继续深化本科录取批次改革，拟将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10月12号下午，在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橡树校区的实验剧场里，学生们洋溢着热情，这里举办了名为《致梦想》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微电影课程阶段成果展示的活动。据了解，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通知精神，经过研究论证和初步探索，已经迈出了通过综合实践活动来提升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第一步。本次活动通过微电影社团展示阶段性成果的形式，展现了影视课程全方位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效果。在活动结束后，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为学校授牌，学校成为了首批北京市协青少年影视创作基地的挂牌学校。又一所市级名校落户顺义。记者近日从市规划国土委顺义分局了解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将于下月开工建设，目前正进行施工监理招标。学校位于后沙峪镇，将建成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规划班级72个，预计新增3600个优质学位。以下是校园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进入绿茵战况报道，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2018赛季青超联赛进行了全面升级，由去年 U14、U15 和 U16 三个年龄组分别增加为 U13、U14、U15、U17 和 U19 五个年龄组别，参赛球队由去年的87支增加为260余支，赛事总规模由564场激增至2200余场。据介绍，今年平均每个星期都会有近100场各年龄段的青超联赛在全国各地举行。除了竞赛组别增加、赛事规模扩大之外，青超联赛在品牌推广方面也在不断发力。据介绍，为了让更多球迷收看到青超比赛，协会特别投入资金用于赛事转播，今年转播总场数将达到560场。近日，百队杯第五届论坛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区举行，百队杯在第35个年头走进校园，带着孩子们体验了一节快乐足球课，足球名将刘立福、陆建仁、李公一等人代课，足球名宿金志扬、百队杯推广大使邵佳一和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副主席李忠文、新华社著名记者、北京市足协青少部主任等专业人士就今年的论坛主题“足球启蒙，快乐优先”作出精彩发言。金志扬指出，少儿足球急功近利要不得。10月7号，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青超联赛总决赛 U14 组决赛在云南昆明举行，鲁能足校 U14 队在决赛中4-1战胜长春亚泰，获得冠军。2018年青超联赛 U14 组共有37支球队参加比赛，分为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部五个大区，大区内进行主客场双循环比赛，大区前两名晋级总决赛。鲁能足校 U14 队在华北大区比赛中13胜1负，以大区第一名晋级总决赛。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前门外国语的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这个校园足球究竟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操场没有那么大的小学这个中学里面该如何去开展。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前门外国语体音美教研组的组长张和军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前门外国语的体育教师谢博辰谢老师。 好，大家好。 还有前门外国语初二的同学田家硕。 大家好。 初一的张浩东。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高朋满座啊，来了四位嘉宾，也要聊一聊究竟这个在前门外国语我们怎么样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运动。先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啊，张老师现在咱们前门外国语的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开展的轰轰烈烈可以说是。 然后呢，那您觉得就是现在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展咱们的校园足球？ 最初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呢是坐落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体育锻炼面积非常小，但是非常精致的这么一所学校。那个为了贯彻习总书记提出的提高中国足球普及水平这么一个理念吧，尽管我校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足球 传统校 、校长出于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足球文化的了解吧，在东城教委的大力支持下，2015年我校呢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克服了各种困难，积极引入了龙式足球这一个项目。 龙式足球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龙式足球是大概什么样子吗？就是竖一个铁笼子然后在里边踢。 对， 可以这么理解， 面积非常小，但是呢因为毕竟场地有限，而且要说让大家抡开了踢也不太现实， 容易闷着人 啊，这样安全性也有。 那这个龙式足球是几人制的呢？ 三人制的。 三人制小场地。 对，它可以慢慢引入以后从三人制的基础上进行训练，可以慢慢引入室内的五人制七人制。 也是通过龙式足球先把这个最基本的技战术啊进行一个锻炼。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前门外国语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那现在孩子们对足球的认知水平什么样子？ 现在孩子们怎么说呢？ 嗯， 应该是有一定，因为他毕竟是中学生了。 嗯、 中学生呢，他对他的足球的认识吧。 嗯 比小学生要强很多，有一定的基础。 嗯、 比如每个学生都能说出一些，比如说 球星、 球星、明星，还有偶像。另外，他的对基础的技战术也有些了解， 嗯、 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对那个进行教学呢，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嗯，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这个开展校园足球，尤其是在中学这个阶段，面临着几个困难。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场地问题。前麦谷雨呢，校园非常的美。如果您有机会，可以看看前麦谷雨的这个官网啊，包括它的这个百科里面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校园的照片，非常的优美。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场地的面积确实比较狭小。那么在操场上去踢球，也不是说不能踢，但是呢，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得防着点啊， 对，得躲着，这闷着谁都反正清不了， 闷不合适啊，真的不合适。另外一个呢，就是上到中学了，课业压力逐渐加大，那么如何去开展这个校园足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同学们既能够喜欢啊，同时还是能够这个保证学习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个锻炼，这也是一个在两难之中去取其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校园足球通过龙式足球在我们这个前麦谷雨去开展，我就想起来当时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身边呢，就女生就不提了，男生啊，那个能认识贝克汉姆、罗纳尔多，基本上就到头了。这好多男生呢，对于足球啊，确实是没那么了解。这说球星，您刚才说到了，我估计还能数出几个来。我现在随机挑一个啊，咱们让这个田家硕来说说，你最喜欢球星是谁？ 我最喜欢球星就像那些 C 罗、梅西，然后现在就是法国那个最新的那个球星乌姆蒂蒂。 哦，乌姆蒂蒂，哦，我还以为要说姆巴佩呢。那行，看来这个是真球迷啊，说了一个让大家很意外的一个名字。再来问一下张浩东，你的心中的踢球的偶像是谁？ 一直都是梅西，但是现在也特别喜欢皮克。 哦，你踢的位置是什么呢？ 后卫。 你踢后卫，你喜欢梅西？ 嗯，对。 哦，那看来还是喜欢就有这种冲击力的这种这个中前场队员对自己的后防线进行冲击啊。嗯，其实挺好啊，这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喜欢的偶像，也是从一个侧面去帮助他的人生啊进行一个精神上的引领榜样啊。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咱们前麦谷雨的体育教师谢伯辰，您作为这一线的教师啊，也一直在这个带我们这些同学们包括踢球，你觉得现在我们的同学们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足球锻炼了以后，现在的水平怎么样？ 从开始接触他们嘛，接手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比较喜欢这个足球，都喜欢踢足球，然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就想把那些不是特别喜欢的学生拉拢一块儿，让他们这些好的学生去带动这些不喜欢的他们，让更多人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嘛，就是最主要就是让学生先爱上这个足球，然后再进行系统的训练， 也是说通过这个兴趣为先，然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个对足球的兴趣啊。那现在咱们在体育课上会不会就是也要组织大家进行一个基本的训练呢？ 体育课上现在足球已经就是我们正常已经纳入教学了，然后我们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对他们的基础训练，然后在课程最后的话会组织一些教学比赛，还有在我们学校都每年有那个体育节，然后会组织班级联赛，还有年级联赛， 会有班级联赛跟年级联赛，年级联赛是初一踢初三吗？都有。 对，都有。 哦，那初一还挺吃亏的呀。 对， 身材上有点吃亏。哎，我好奇的是，你看男孩踢足球，我一点都不意外。那么女孩在这个足球训练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女孩其实在初中阶段，女孩也是比较喜欢动的那种呢。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喜欢就是 运动的 。大部分都可以参加到其中来，就是首先要找住他们那个点，一定要让他们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慢慢就可以继续往后训练了。 张浩东，你们班的女生现在踢球踢得怎么样？你觉得？ 我们班女生就是属于是喜欢踢的踢得特别好，不喜欢踢的就不是特别好。 我能让你一个从小，你是从小锻炼足球是不是？ 嗯，对，很小就开始了。七八岁吧。 七八岁，那真是比较早了。那能让你来评价说这个踢得比较好，那真的很不容易。怎么个好法？ 就是属于说是 有盘带吗？ 有，就是如果你一大意一不小心，可能就被他给秀了， 就是过过去了。 对， 我的天哪，那可以啊，这感觉像是中国女足的后备队员了，感觉像是啊。嗯，也挺好。那你们会比如说踢球的时候，然后带着班里的女生一起踢吗？ 会的，会的，只要他们愿意加进来，我们肯定会带。 嗯，也是，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踢球更有劲儿了哈，有点这意思，挺好。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整个在前面外国语，我们也是在对足球运动进行这样的一个拓展。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我也想听听。谢老师，比如说咱们在课上，因为场地的原因啊，确实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在课上教什么呢？ 就是现在就教一些孩子们的球性练习。 嗯， 首先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就是原地的，就是范围不能特别广。 嗯， 就是练练颠球，先熟悉一下球性、 嗯， 让他们主要先把球控制好了。 嗯， 然后再进一步阶段，就是慢慢可以让他们在形体间的带球。 嗯， 然后慢慢就练些传接球什么的。 嗯，就是盘带啊。 对。盘带。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不会比如说找机会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到一大场地去，咱们练一练场地的宽度广度。 对，那会儿张老师也说过、 嗯、 然后就是可以组织一些跟其他学校、 嗯、 然后到他们学校有场地的、 嗯、 我们可以跟他们组织一些比赛什么的。 嗯，啊，咱们现在组织过吗？ 现在即将在筹备当中。 筹备当中，太好了。这样的话也有机会啊，可以跟别的学校的同学，咱们来一个取长补短啊，交流一下。嗯，有没有计划？ 有计划，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在我们学校开展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嗯、 还要受场地这个局促来影响、 嗯嗯。 我们准备到兄弟学校，比如像我们汇文中学，离我们学校还比较近、 嗯、 啊。我们有计划跟他们进行联系，完了让孩子走出去、 嗯、 啊，开开眼界。 嗯，去汇文，汇文现在还在周转校里啊。 他那个场。 啊， 场地还是可以用的、 嗯、啊，场地可以用， 啊、 就是老校址那场地是吧？ 对对对，它一标准的400米场地、 哎、 啊，中间有足球场，而且他们是传统校， 对， 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对，而且咱们很多那个足球队员都是来自于汇文中学啊，像什么年维斯啊、南方好像都是汇文的，我觉得可以去学习一下，是吧？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足球运动，其实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说，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他们能够锻炼这种团队的精神，跟他们的意志品质。那么在咱们的这种课上，您觉得在上课的过程之中，包括练习足球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这种体现出来？这方面，团队精神， 就是有。其实，在训练过程中、 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就是主要是倡导他们，就是尽量就是多鼓励对方。 嗯， 就是现在就是提倡那个。就是互帮互助， 嗯， 就是对方好的同学去教那些基础稍微差一些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让他们相互之间给鼓励，给个加油啊、 嗯、 给个棒的手势， 嗯，这都是要是在课上的时候就要灌输进去哈。 对，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浩东，你平时在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特别着急，然后说身边全是臭球篓子，然后带不动感觉。 对，真的是有。 哎，真有啊。 真有。 那你着急吗？ 着急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是我以后背去改打前锋了。 哦，真的。 真的。 啊、哎，你愿意说比如说跟着同学们一起来去练足球，然后带他们教他们一些你可能从小就学的这种基本技术吗？ 好了，这件事是真的有 啊。真的有吗？ 对，我小时候有一帮同学，就是说、 嗯、 我当时会踢一点点的时候、 嗯、 然后我周围有一帮不会踢球的同学，但是喜欢踢足球、 嗯、 然后后来我就是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起踢了两三年， 嗯， 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已经是能踢起来了， 嗯， 然后就上中学了。 嗯，那么在中学里边，比如说你班的同学如果要是踢球可能不是从小练的啊，那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些同学的时候，你愿意去比如说主动去帮助他，或者说把他捏合到一起吗？ 愿意。 嗯，那比如说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在班里属于主教练这个位置吗？ 不敢当。 不敢当。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其实是相当于的。 哦。 但是也就是说是基于我对足球的理解、 嗯、 虽然说可能不准确、 嗯、 但是就是基本上教他们一点。 哦，还是会教他们一些。 嗯 嗯，比如说最基础的盘带。 嗯，对，然后颠球。 颠球。 嗯。 哦，射门呢？ 射门，如果说是那种有想当前锋志向的同学，是肯定会教的。 哦， 但是我一个后卫，我就会 教前锋。 对，我后卫我教前锋射门，我可能也就是往解围那儿教了。 哦，那这个前锋看来进球就很难了啊！后卫教出来的前锋挺好玩的。其实谈到这个自己踢球的故事，可能还有很多，待会儿咱们再一起来分享，好不好？第一时段还有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听听田家硕。田家硕，其实你的本专业并不是学这个足球啊，那你觉得足球你平时会踢吗？ 足球其实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也是踢的。 一直踢啊？ 对对对，我从三年级开始，自从我进入了校队，然后我就一直开始踢。 什么位置啊？ 我是踢后腰的。 哦，踢后腰。 对对对，然后前锋有时候也会踢。 啊， 然后呢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我们队就是经过我们三年多的配合，完了呢我们就是各种配合，各种传带，然后各种技术也算是比较过硬的，然后所以说在那次我们得了东城区小学乙组的第一。 哦， 对， 那还挺难得的啊。踢球很快乐吧？ 对，特别快乐， 特别过瘾， 就有一种快感，就是有时候遇到一种郁闷的事儿，然后什么考试成绩不好，就有时候会踢几脚球来解压一下。 其实这是一种特别正向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啊，我觉得其实足球的意义就在于此。好了，那这个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到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前麦贵语的体育课程究竟如何去开展，也欢迎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当你仍然还在幻想，你的明天 via via， 它会好吗？还是更冷？对我而言是另一天。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转小雨，并且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早晨有雾，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反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到 了 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前门外国语究竟是怎样去开展自己的足球运动以及整个校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文化的。我们今天呢请来了4位嘉宾，分别来自于前门外国语的体音美教研组长张和军张老师、体育教师谢伯辰谢老师，以及初二的同学田家硕、初一的张浩东。在第一时段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足球运动在前门外国语的这样的一个开展啊，通过龙式足球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前门外国语怎么样去开展自己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啊。体育运动咱们现在开展的情况如何？我想听听那个张老师有没有一些介绍。 目前我们学校呢不仅开展了龙式足球，以龙式足球为基础吧，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我觉得虽说那个学校面积很小，但是我们呢克服了很多困难，开展了系列的体育运动。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小场地大作为来形容我们学校。因为这个小场地小，困难是多，但是阻止不了我们学校体育教师的这种工作热情。这个之所以开展这么丰富多彩，也得益于我们领导的这种大力支持。现在我们学校除了是不仅开展了校园足球，还因地制宜开展了那个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花式篮球，这是一个非常新生的一个事物。学校就是东城区学校呢开展的比较少，我们学校首先开展了。还有那个拉拉操队，还有棒垒球，还有定向越野队，什么花样跳绳、踢毽队，还有田径队。一共我想想大概应该有 七项之多，这些那个等于是体育团队、 嗯、 啊，体育的团队、 嗯。 所以说，但是我也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些体育项目，因为我们学校就有400多人， 嗯， 但是参加这些体育活动能有300多人参加到其中。 哦、 我那天也粗略算了算，大概有70%左右的孩子参与到活动当中了，而且我们 是课外的，不是课内的，对吧？ 对，课外的。 哦、嗯，那这个比例还真的是挺高的，嗯。 嗯，而且这些那个团队吧，咱们这体育团队不仅开展的很好，而且取得了也不错的成绩，像我们的、 嗯、 花篮呀、啦啦操啊，这都参加过北京市的比赛、 嗯、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啦啦操获得一等奖，像我们那个花篮获得北京市三等奖，东城区的一等奖， 嗯 嗯，而且个人项目一等奖就更多了。 哦， 什么其他的队呀、啊，什么定向越野、 嗯、 田径队、花样跳绳，这都获得了东城区一等奖。 哦，其实挺好啊。这个因为您刚才谈到的这些项目，嗯，包括花式篮球、啦啦操，其实它对于场地的要求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没有问啊，因为我知道前门外国语的整个的操场面积不大，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大概是多大。 应该是2000多平， 两千多平、哦。如果跑道来计算的话，是150米跑道。 我们现在是160米，两条非常小的一跑道，每个条跑道应该有80公分才。 哦， 嗯，就这么一个情况。 嗯， 现在就等于现在基本上这个场地也就容纳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不到500学生， 嗯 啊，也就能容纳的做操。真、 嗯、 正开展起来这么多，就得因地制宜。 嗯 啊，就是怎么样能让大家都哎合理利用起来，怎么让大家都能动起来，都参与到其中。 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啦啦操啊，啦啦操其实也是很多学校，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传统的校，他们也会去进行啦啦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嗯、 但是他们做啦啦操呢，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觉得很多女孩她不爱踢球。那就是怎么能够参与到这个校园足球里面来呢？就是通过做啦啦队的这种形式，然后参与到校园足球里面来。但是咱们的啦啦操是因为什么，然后办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啦啦操队呢？ 我们就基于因为学校场地小，所以说就得因地制宜吧、 嗯， 开展一些适合学生们的运动。 嗯、 像啦啦操占地不用很大哈、 嗯， 完了，我们其实你像所有开展这些东西、这些项目、体育项目吧，都是。利用场地不会用很大的， 嗯， 这样呢，孩子们都能参与到，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吧，都能参与到其中。像我们这个啦啦操，当初也是怎么觉得女孩子应该把自己的活力展现出来， 嗯、 而且呢，我们那个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专业老师吧， 嗯，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老师，他喜好这个， 嗯、 他并不是专业，但是非常喜欢。 哦， 他也是就这样，嗯，他组建了一个啦啦操队。 嗯， 啦啦操队他不仅是为了参加这种比赛， 嗯， 现在他还可以参加一些，比如说像前些日子参加了比赛，获得很好成绩之外呢， 嗯、 还参加了东城区那个表彰大会， 嗯， 而跟我们这花篮、 嗯、 啊五四表彰大会， 嗯， 跟我们这花篮花式篮球一块配合上台进行表演， 嗯，那非常的绚烂啊！你看这个花式篮球本来就是很炫的，然后再加上啦啦操，嗯， 而且这两队配合起来非常。有感染力、 嗯、啊，很震撼啊，也是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很努力在帮着编排， 对， 编排这样的一些节目。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花式篮球、啦啦操、定向越野、田径，刚才听出来这确实是咱们前门外国语的一个拿手项目强项啊。在这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谢老师啊，其实您的原来学的专业是？ 我专业其实是田径 啊，田径， 对 啊，但是教呢是在学校里边主要负责在 那个篮球方面，也是花式篮球方面、 哦、嗯，在花式篮球方面，这个花篮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原来那会儿我们看的叫哈林篮球队，那是属于花式篮球吗？ 对对对， 哦，就是那样的。 对， 哦，那这个怎么能让中学尤其是初中同学开始练起来？因为可能小学打篮球都不是特别多啊，可能都是从初中开始打起来。那我觉得那哈林篮球队那么炫，对于球感球性的要求还挺高的，怎么做到的？ 这是开始也是学校的一次偶然的机会， 嗯， 然后就是老师一个团委老师告诉我说让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嗯、 就是说花式篮球， 嗯， 然后正好有一个朋友、 嗯、 他也是学这方面的东西的， 嗯， 他是一个俱乐部的、 嗯、 然后我就问了他，慢慢的我们就教这些学生动作，从最基本的运球、 嗯、 然后再上手上的活吧，应该说是、 嗯、 然后慢慢的就再练一些难度的东西，然后正好是北京市有一个比赛，然后那会儿我们应该是还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嗯， 我们就开始备战这个比赛，也是跟学校张老师啊，还是张老师在跟领导去沟通，我们去报名这些东西， 嗯， 然后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也取得了挺好的成绩，北京市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那也是北京市首届花式篮球大赛，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第三名啊？ 对。 哦，那这个成绩确实还是相当给力的啊，这是组队多长时间？两个月。 对，那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嗯， 也是我刚来到这儿，然后组的花式篮球队。 哦，那确实是非常的难啊！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就拿到了北京市这样名次，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怎么挑选咱们的花式篮球队员呢？ 从开始，我们这个队伍是五个人， 嗯， 我带着这五个人去参加的比赛。因为刚开始对学生不是特别了解， 嗯， 我就找在平时的观察中，还有他们平时自己打球之中， 嗯， 我就观察他们的球性， 嗯， 手上能控制住球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可以，然后我就挑选出五个来，然后带着这五个人经过一冬的训练嘛， 嗯， 我们最后参加了北京市比赛。 嗯，所以呢，那您觉得现在带了这样的一些同学出来了以后，第一次参赛就拿到了名次，那会不会接下来会下更大的功夫在这个花式篮球上面？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从那一次以后，就是对不管是队员们还是对我， 嗯， 就是细心挺大的， 嗯， 然后紧接着今年也是开展了许多的东城区的比赛，在东城区比赛中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嗯，那您觉得就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花式篮球啊，就比如说我特别好奇的是花式篮球究竟比什么？ 花式篮球分为团体赛和单项赛。 嗯， 团体赛就是它有规定的人数， 嗯， 在给你个三分钟之内， 嗯， 自己编一套表演的动作，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可以展现出与舞蹈结合， 嗯， 然后可以变换一些队形啊，还有自己学生的一些球技， 嗯， 还有单项赛就是有一些就是每个人的单项赛有类似龙卷风， 嗯， 就是 龙卷风是什么？ 龙卷风就是球，一个人，一个同学拿着球，然后在自己的头上转。 哦，不停的转。 对，有单球的，也有双球的。 哦，听起来觉得还挺难的。哎，我们那会儿学篮球，这要是能会这个，那简直太炫酷了啊！挺好玩的。嗯，听说这个田家硕，你是花式篮球队的是吗？ 啊，对对对。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我是从初一下的时候被谢老师选上花篮队的队员的。 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的？ 打篮球就是从初一上开始。 真的， 小学都没碰过篮球， 没摸过是吧？ 对对对。 哎，那你觉得这个花式篮球跟足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那首先那肯定是手和脚的区别了，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其实篮球要是细究的话，比足球还难。 嗯， 就是足球它就是脚上的各种盘带、各种射门， 嗯， 然后和队友之间配合。 嗯， 其实篮球虽然也有配合，但是手上个人动作其实也蛮多的。 嗯， 完了就是有些动作也是比足球更难， 嗯， 比足球更难做， 就小技巧更多。 对对对。 嗯，所以呢，你在参加了这样的一次比赛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想，两个月我就参加比赛行吗？有过这种吗？ 有有有，其实那时候特别紧张，就生怕自己给团队拖后腿。 哦，那会儿那次比赛你觉得你表现怎么样？ 那次比赛感觉表现的还可以吧，拿了一个北京市转球第六。 嗯，哦，个人就相当于个人赛是吗？ 对，单项赛那是。 就是您刚才谈那个龙卷风吗？ 对对对，那是都属于单项赛的。 啊，那像个人的这个你刚才说那是什么地方？ 指尖转球。 指尖转球。 对对对。 哦，就是 单手指尖转球。 哦， 对， 就比谁的时间长吗？ 对对对， 就是一直在抖。嗯，没有，就是一下。 对对，就一下，没有加转，就一直在转。 哦，能那多长时间大概呢？ 20秒吧。 20秒。 对， 不错，这确实是挺难的，因为球还挺沉，而且现在同学们的现在手也应该不会特别大啊，能够保持这种稳定度也非常的难。哎，那你觉得如果要是现在让你选的话，在花式篮球跟足球之间你会选择？ 那肯定是花篮。 这为什么呢？ 对，因为首先就是，从初一开始， 对足球的接触也是比较少， 嗯， 然后就是在体育课上， 嗯， 还有那些社团有时候练活， 嗯， 完了呢现在就是花篮，我因为我进了，首先因为进了花篮队， 哦， 然后肯定就是想把花篮一直坚持下去， 嗯， 然后呢花篮其实感觉花篮和足球我更擅长花篮一些， 哦， 因为手上毕竟还是比脚上灵活一点， 也是这个找到自己的强项啊。 对对对。 哎，那你平时除了花篮之外，你打正经篮球吗？ 打打打，也是打，就跟就是下了课有时候跟同学们打一会儿， 嗯，啊。那你在花篮跟正经篮球之间比起来的话，你会选择哪个项目？ 其实还是花篮， 哦， 因为正经篮球 你不喜欢对抗吗？ 不是，正经篮球打的不算特别好， 嗯， 就是没有初三那帮学长打的好，就是好多技巧还是需要教的， 嗯， 然后但是花篮其实有点成绩，然后可能比那些正经篮球更容易一点， 嗯，其实也是花篮的更大的特点是要跟自己较劲， 对对对， 啊，那个要是真正打起篮球来呢，可能有的时候还得跟队友较劲，不止跟对手较劲啊，还得跟队友较劲，这是一个整体配合的这样的过程，可能慢慢来吧，慢慢来，等随着自己的技术越来越好，也许会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哎，我也想听听这个张浩东，你平时那个会看他们去玩花篮吗？ 看过。 啊，你比如说你会想参加花篮队吗？啊，不会是吗？ 对。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手没有我的脚灵活。 哦，这俩正好相反啊，一个觉得脚比较灵活，一个手比较灵活，挺好玩的。那你觉得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因为确实不大啊，这咱们前外，那打篮球的时候你会去参与吗？ 会。 也会参与打篮球。 嗯， 哦，那你为什么花篮你不参与，你会参与打篮球呢？ 因为 首先场地也不够啊，这是现实原因。那另外呢？ 花篮比较神秘，因为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其实除了看过花篮表演以外，很少看见花篮训练。 嗯，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我们就是晚操的时候，我们去打篮球， 嗯， 基本上看不到花篮队员的身影，我们不知道， 嗯， 不认识。 哦， 然后正经篮球的话，就是我同学有带我打过一些，就是会打。 啊，就打起来感觉还是很快就能上手。 啊，对。 啊，觉得那个还得再练技术，太麻烦了。 啊，对。 看出来了，一个是像这个田家硕是比较喜欢跟自己较劲，永远是在跟自己的那个搏斗之中成长。张晓东呢是那先让我有兴趣，有了兴趣之后我才能够逐渐的愿意投入精力进去啊。不一样，但是也都很好玩。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花式篮球在我们前外的这样的一个开展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开展以后，我们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花式篮球有没有一个规划呢？那个张老师，比如说我们将来在花式篮球这块会不会投入更大的力量，包括像是女生咱们有没有花篮？ 会的，因为现在毕竟刚起步的时候，花篮队只有五个队员， 嗯， 当他们参加了北京市比赛以后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嗯， 而且通过孩子们的这种精彩的表演， 嗯， 大家认知花篮就非常广泛了。现在的他的谢老师这花篮队啊，已经有将近30名队员了，其中也有不乏女生参加的。 有女生？ 有。 哦，女生怎么样？ 女生都是从基础练，然后不过也可以参加比赛。在东城区比赛中，我们就采用了两个女生， 嗯， 因为其他所有的中学没有女生，只有我们有。 哦，也确实很亮眼啊。那这个你说了不算，我得听田家硕说，女生水平怎么样？ 女生水平其实跟我相差不是特别多。 哦， 对，就是我会的一些动作，他们也是会的，就是做的可能不是那么熟练而已。 哦。但实际上跟那些比如说学哥们师哥们比起来可能稍微差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跟师哥们都是有距离的嘛。 哦，这个是差一岁是差不少啊。 对， 真差不少。但是你觉得比如说如果让你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花式篮球的运动的话，你身边的同学怎么看？就是比如说你的同班同学。 就拿我们一个同学举例子， 嗯， 就看我们就是有时候上台表演， 嗯， 然后他就是等我们每次表演完，他都会下来跟我说：“哎呀，你快点让那个谢老师，你让谢老师帮我说说，让我赶紧进花篮队吧。我特别想学，就是看我们那些动作都特别酷炫，然后就特别酷， 啊， 然后他也特别想学。” 哦，那谢老师为什么不招他呢？ 因为那会儿他们是开始还不了解这个东西，他们刚来的时候，然后后来看到我们训练了，后来想加入这个，然后因为那会儿他们已经报完其他的课了， 嗯， 后 只能说对不起，晚了啊，来不及了。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运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同学们参与进来，而且呢，通过拿成绩，其实成绩很重要啊，那不能说成绩不重要，成绩非常重要。有了成绩以后，大家知道哦，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前外的花篮队，我们出了成绩，我们能够在课上表演非常炫酷，包括出去演出表演非常炫酷的这样的一个表演，青春年少，青春期嘛，在大家都希望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确实能够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就是尤其是田家硕，在练花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或者说特别难过不去的坎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就我这个单指转球，那个时候就特别难练。嗯， 为什么呢？ 就是 放在那儿来一下，走你 不就是这个来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我手还没有什么劲儿，就是。 嗯， 他那个转也起不来， 嗯， 然后就球转特别慢，然后手也就是拖不稳那个底，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谢老师还有我那些师长们， 嗯， 就是把他们的独家秘诀就交给了我， 嗯， 就是 什么呢？ 就是首先让我先不要那么直接用一个手指头去接， 嗯， 让我就是先把转起来之后用手掌去拖它。先让它在手掌上固定几秒，让它先转几秒，之后再用手指去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先把转提起来，之后才能用自己的手指去接住它，然后时间才能更长。 嗯，这都是这样的一个技巧。但是打篮球避免不了就是戳手，你戳过吗？ 戳过，经常的事儿。 哦，经常转， 就那个转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不注意手就戳了。 哦。那比如说最严重的伤有没有伤病？ 严重倒没有，没骨折过。 哦，没骨折过。 对对对， 就是都是软组织挫伤。 对对对， 那天天这么戳，这父母也受不了。哎，怎么又不写作业啊？这我手戳了又。没有因为这个耽误学习吧？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等到这个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就会聊聊究竟这个家校如何联合我们一起来培养我们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尤其是在开始正经的这种校队训练的时候，必然可能会挤占一些比如说上课的时间，包括课后的时间。本来是家长打算说，哎呀，我要让孩子去上个某某司，然后上个什么这个英语啊，这个就某某方啊这样的英语课啊，这但是那因为要参加这样的训练锻炼，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这样的一些课外班了。家长们会不会有意见？我们又是如何去帮助同学们补上这一课的？到第三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北京阴转小雨，并且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做好健康防护。明天早晨有雾，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刚才呢，在第一、第二时段，我们分别介绍了前门外国语的一些自己的足球的，包括篮球的一些特长，那、包括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还有包括拉拉操啊，在第一、第二时段都有一个介绍。但是前门外国语尽管校园面积并不大，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项目，同时还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再让这个张和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啊，那个我校除了上述咱们介绍的那些项目哈，其实还有定向越野队、花样跳绳、踢毽队，还有田径队、这些队伍都在去年就是今年吧、代表我校呢参加了东城区的系列比赛，都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比如我们的花样跳绳队取得了东城区冠军、定向越野队也取得了团体总分的第二名、田径队也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成绩。 这也是让我们这个有了更多的冲劲儿啊，继续去开展这样的一些项目。那这些项目是老师主动来挑啊，说你我们这有这项目你必须过来，还是说大家自己自愿报名的呢？ 一是本着大家自愿，就是根据自己的特长吧、咱们给孩子们搭建这么一平台，展示自己的这么一平台。另外呢，老师呢也从中在课上那个教学工中呢，发现有这些特长的同学们，给他吸引进来，组织进来，来参加这些比赛。 您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跳绳跟踢毽，我田径我都能理解，定向越野怎么练呀？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面，听起来还需要挺大的面积的。 我们定向越野确实有这么一个、其实也不是专业的老师，但是呢他非常自 爱好者， 他也是自学吧、自学完了以后，完了把这些规则规程都学好了、学完了以后吸引挑了一批学生吧、完了组织起来、完了给他们讲规则、上课，完了呢到时候因为现在定向越野比赛呢都是在公园里进行，只要老师能把这些规则都交代清楚了、学生学的也很快。 哦，那咱们这个定向越野的训练，要是咱们附近的话，就是一东南公园，一个天坛。 其实小的小场地也可以，我们学校虽说场地小，但是你要学，因为他要去发现东西，定向他要去发现东西，他也可以在小校园里进行组织，这些没问题的。 嗯，就楼梯后面摆一个， 对、 啊、 什么花园后边啊什么的犄角旮旯啊这些， 其实就是 就有效的利用了这小场地， 量体裁衣， 对 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哎，定向越野你们俩参加过吗？ 我们小学组织过， 小学组织过 两次。 哦，你喜欢参加这个活动吗？ 恐怖 啊、哦！恐怖，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有一次迷路了， 哦， 中间有一段找不到路了， 啊、 哦，就定位定错了，哦、看错了，看错标志物了，结果就在那困了好久。 哦， 然后就带着我，而且我还是带着学弟，我有那个小一点的二年级、三年级的一帮小朋友，然后就到处找，乱找，然后好不容易找到说看起来像个点的，赶快过去刷了，然后就说没时间了，就刷几个点，然后就赶快走了。 哦， 刷不全。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几句里面，已经发现定向越野的意义了，就是首先你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呢特别能够锻炼人的就这种稳定度啊，你肯定是沉得住气。你说要是真找不着了，要像我小学的时候，那我就慌了，坐那儿开始哭坐那儿开始哭，你还带着一群更小的那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二年级的叫什么小金豆啊，叮咣五四的，对吧？这带出来了以后带不回去了，可怎么办啊？是不是？那个田家树你参加过吗？ 我其实就是在我们学校组办那个英语节里， 嗯， 然后我们英语节有一个定向越野，我参加过一次。 啊、哦，怎么样感觉？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没有那些点什么刷卡， 嗯、 我们都是老师， 嗯、 我们就去找老师，然后老师提出问题， 嗯， 然后老师提出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平时学的课上就可以知道，他提的都是我们课上的问题， 哦、 嗯，然后也对我们来说也是挺简单的，然后就是。也是很快就 能解谜了， 是 吧？真人 NPC 啊，是吧？真人 NPC 有点意思。这是我们定向越野。那么那个像比如说田径啊，我也在想，您刚才也谈到了两条跑道160米，那是不是咱田径就基本上是以田赛为主，竞赛就少了呢？ 您说的也对吧，也算、 嗯嗯、 田赛确实以田赛为主，竞赛为辅、 嗯嗯、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小我们学校参加田径运动会这是历史还比较长了啊、 嗯、 曾经在东城区和崇文区相继取得过团体总分，就这么一个小学校、 嗯、 几百人，就是曾经取得过团体总分第三名，团体总分、 哦、 包括竞赛。 咱们没有特长生吧？ 没有一个特长生、 嗯、 那会儿我们都白手起家、 哦、 确实是我们利用这两条小跑道、 嗯、 完了教学生跨栏、 嗯、 这是非常技术难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项目，而且我们的跨栏选手、 嗯、 孩子们参加比赛都取得过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些好成绩都取得过，而且我校也涌现出啊、 嗯、 那会儿我们也是作为老师嘛，作为体育工作者、 嗯、 也在不断在平常的教学中来发现孩子，曾经培养出发现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原先东城区的短跑冠军记录 东城区 出自在我们学校、 哦、 但是现在已经被破了、 啊、 原先我们学校跳远冠军也是出在我们学校、 啊、 这些都是老师在平常课程中观察发现出来的孩子， 都不是特长生是吗？ 都不是特长生。 哇，那这个真的难度挺高的啊、 嗯、 因为你想有那么多特长生，由于田赛竞赛特长生进入到他们各自的学校里面，然后去训练，居然冠军让我们拿了，啊，这也确实是很难得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花式跳绳跟踢毽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花式法？ 所谓花式跳绳，就说跳集体绳，让大家比如说几个人、十个人在跳集体绳。集体绳咱们平常就是穿梭、八字穿梭什么的哈。啊，现在呢，在这些人中一定要做出花样来，各种花样，有单人的花样、集体的花样。 嗯， 而且它的绳也跟过去的绳不一样，它有竹节的那种叫花式跳绳，这是我们东城区开展的一个特色项目，也是我们也积极参与了。 嗯，那踢毽呢？ 踢毽就是各种弹踢、哦、啊，完了，反正各种踢法吧， 就跟咱们在南城公园里看那些大爷们踢的那种是吗？ 对，弹踢、磕踢、对踢这些，我们都参与了这些，因为毕竟学校场地很小、 嗯， 我们只能引入一些不受这些场地限制的项目来积极参与东城体育锻炼。 嗯，我的一说踢毽，我就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小学面积也不大。 嗯， 然后就是也是开展踢毽这个运动，特别惨痛的经历，就是踢毽那会儿都是喜欢拿左脚踢，左脚啊踢踢踢踢，为了够一个毽，咣一脚踢到墙上了，然后那个大拇指那指节盖直接就踢飞了。然后呢，后来呢，左脚好了，我改右脚踢吧，右脚后来也踢墙上了，那指节盖也飞了。也有这个风险在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安全一些，因为从学校角度来讲，就这个整个场地不大，如果你采取一些特别激烈的运动的话，确实有风险。篮球咱们那边有多少个架子？有整场吗？ 篮球对整场咱们这边有六个， 六个整场， 对，六个整场。 哦，那不错了，六个整场确实还是不错了。 对， 那将近12个篮筐。 对对对， 嗯嗯，那也能让同学们能够玩起来了啊，确实能够玩起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体育运动跟我们的学习成绩的关系了。我现在就想首先问一下田家硕，到初二了，还是练花式篮球，你的父母们对你练花式篮球有没有意见？ 我父母对我练花篮那是特别的支持。 哦，那个从何而来呢？一说体育运动，好多家长都觉得，哎呀，你这个耽误学习就别练了。 没有没有，嗯，其实就是我怕就是。首先那个时候向他做过保证，花篮我是一定要做出成绩的， 嗯， 因为这个是我非常喜欢一个项目， 嗯， 从小学开始我就看各种花篮的视频， 嗯， 但是我们小学因为没有花篮队，所以也没有这个机会， 嗯， 然后来前外其实主要是为花篮来的。 哦， 对对对， 哦，当时是为花篮来的前外。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填志愿的时候就填的前外是吗？ 对， 对，然后我是考进来的。 哦，考进来的。 对对对。 哦，有点意思啊，这个确实是通过花篮，然后那个同学们主动报过来，这个确实我原来没有想到啊。 像他们新初一可能对花篮认知还不够，因为毕竟他们刚进入学校， 嗯， 哎，我估计看到这个师哥们的表演以后， 嗯， 我估计参与着的这个人数会更多。 嗯，那能说说吗？就是比如说在遇到学习，比如说出现一些起伏的时候，你怎么去协调这个花篮跟学习之间的时间，包括精力的安排？ 出现一些起伏， 嗯， 首先呢，因为我是住宿生， 嗯， 然后学校也会给我们提供晚自习的时间， 嗯， 然后这个晚自习说白了就是我查漏补缺的时间， 嗯， 然后呢，剩下那些课余时间就是为了花篮的。 哦， 对，就各种空闲时间，然后就开始训练花篮。 老师允许你在晚自习的时候去练花篮吗？ 没有没有，就是晚自习的时候我是为了学习， 嗯， 就是我们有两个晚自习，两个晚自习之间课间我会下去， 嗯， 去练习花篮。 哦，那会儿有体育组老师给你准备篮球吗？因为原来那会儿我们的篮球就都收了。 我们篮球有的都是自己带的。 哦，就你还可以在那儿去练习，老师也不会管你说啊不能练。 那都没有，老师对我们这方面还是比较松的，因为这都是为了自己身体嘛， 嗯， 然后身体健康，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学校一些成绩。 嗯。但是你想想啊，现在已经初二了，马上就要该初三了， 嗯， 你这一学期很快很快就过去。那到了初三以后你还会继续练吗？你有没有一个规划说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先不练，我先准备中考？ 其实那初一的时候有过这种打算，但是就是现在想想就是初三要是让我真的不练， 嗯， 那是不可能的。 嗯， 可能就是练的时间会少一点，把学习当成重任，当成第一件大事。 嗯，但是就是还是要分配一下自己的精力，你说不练那可能已经做不到了。 对对对， 就是还是喜欢上了，说到底就是喜欢上了。 对对对。 哎，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谢老师，就是在咱们组建这样的一个花篮队也好，包括龙氏足球，咱们带着同学们出去踢球也好，有没有家长说这个表示说不赞同，这个不希望自己孩子去？ 就是有的家长就是有顾虑， 嗯， 就是快考试的时候， 嗯， 有的家长就是担心孩子的成绩， 嗯， 但是在我不管带比赛啊还带训练， 嗯， 我的队员我首先跟他们说的就是， 嗯， 两者都不能耽误。如果你要因为花式篮球还是足球也好耽误了学习， 嗯， 那你就需要把那个成绩补上去以后再回来训练。 嗯，那就是说成绩你要是不好，对不起，我这队都不让你参加。 对，首先是学业为重嘛。 哦，这个倒是一个正面的促进哈。这个我想听听这个张浩东，你现在有这种感受了吗？ 有了。 你现在成绩怎么样？ 挺好的。 哎呦，很不谦虚啊。哎，我特别好奇啊，因为你想你是从这个七八岁就开始踢足球了， 然后一直踢到现在已经有个七八年的七年的历史了，差不多啊，这样的过程了，六七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嗯，你的父母是不是就一直以来特别支持你踢球，还是你自己主动说我必须要踢？ 我的父母一直就很支持踢球，而且我姥爷和我的父亲都是特别喜欢踢球。 哦，都很喜欢踢球。 对， 所以就是希望你也能够踢球。 对。 哦，那比如说，那作为妈妈，可能有时候说，这会不会踢伤啊？因为毕竟是对抗性的运动，那这一点上就是，他们会不会经常会给你念叨？ 啊，其实一开始会有的，因为那个我们踢后卫的， 嗯， 就面对前锋进攻啊，肯定会有那种 身体接触， 腿上会有那种那个磕伤伤疤。但后来就是我妈也足球是。逐渐被我爸给洗脑了，也变成一个足球爱好者。 然后呢，他现在也很支持你踢球是吗？ 对。 哎，可是比如说，要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初中以后，他们会不会突然之间改变说，哎呀，小学你怎么玩都可以啊，到了中学了，上中学了，初一了，收收心啊，给我好好那个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你是住校的还是走读的？ 住校的。 你也住校的。 嗯。 那会不会说每天说那个下课不准踢球啊？你得给我好好的给我看书晚自习。有没有？ 其实是没有的。 啊，都没有啊。 对。 啊，这么放养啊？ 不是，也因为我父母一直就是认为说成绩是你自己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成绩不好，受损失的是你自己，不是我们。 嗯。 然后就是说，就因为可能是从小就是因为这种观点，我现在就是比较自律。 嗯。 就是说，成绩就绝对不能低下来。 嗯。 就是低下来了，那就是你，比如说你踢足球，你玩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有个担子就压在心上， 嗯， 就觉得我作业可能还没写完，怎么样的。 嗯，有没有会觉得说，因为踢了球以后，你更会安排时间了？因为刚才你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果要是踢球的时候想着学习，学习时候想踢球的话，好像两个都干不好。 对，就是尤其是我还是寄宿生， 嗯， 所以说就是现在越来越能就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嗯嗯，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说是最关键的啊，因为大部分我们发现就是。时间呢并不是说不够用，而是被浪费的太多。我更好奇的是，你们俩人玩手机游戏吗？ 玩， 肯定是玩的。 都玩是吗？ 对。 寄宿也可以玩手机吗？ 当然不行，学校不让带手机 啊。不让带手机， 直接没收的，带你学校。 哦， 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是要跟老师说明，然后带在身上，随时关机。 哦，是这样的。那你们玩，比如说让你们选择啊，是愿意蹲在家里边去那儿玩王者荣耀也好啊，还是玩这个吃鸡也好啊，还是说愿意出去跟朋友们踢场球或者打上篮球？ 其实玩迷上手机游戏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同学有一部分就是说要考试啊，怎么样，就不踢足球了， 嗯， 然后就 没有伴儿了， 对，没有伴儿了，所以说就开始迷恋上手机游戏了。 哦， 因为是。主要是我这人比较喜欢热闹， 哦， 就比较喜欢说同学一块踢， 嗯， 然后他们突然有一段时间不在了， 嗯， 那我就待在家里了， 哦，就觉得没意思了。那田家硕呢？ 我一般主要是没什么人来找我玩， 嗯， 因为呢我们家附近没有什么正规的那种场地， 嗯， 然后呢就是要去那些场地吧也比较远， 嗯， 所以说跟朋友的来往也比较少， 然后 就是因为家住的都比较远嘛， 嗯， 然后出去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就 对宅在家里。但宅在家里 就没什么事可干，就玩游戏了。 没，不玩游戏，在家里也可以，就是打卡嘛，每天， 嗯， 因为我们花篮每天都要打卡， 哦， 每天都要打卡。然后我就是去楼底下那个小区， 嗯， 然后有一个公园里， 嗯， 我拿几个球自己去练。 哦，就是还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了。 对对对， 嗯，这也挺难得的。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无聊，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一个更正向的运动去占用，才会被手机游戏这样的一些内容占用。如果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个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推荐张浩东，如果有人愿意跟他踢球，他肯定选择踢球，不会选择游戏，对不对？ 嗯， 是吧？嗯，那田家硕也一样。如果要是大家都住得近一点，或者说我能有一块场地练习我的花篮，或者说能有跟一起踢足球的话，我肯定愿意去跟他们一起玩，不愿意就跟那天天那搓搓搓搓搓，对吧？多没意思。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也是给我们很多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们一个启示，就是你不要老是说孩子说，那你这为什么老在家里玩游戏？那你别老盯着电脑，你别老看电视。你给他找到过一个让他能够出去的机会了吗？给他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条件了吗？可能并没有。那么你 干嘛要去怪我们的孩子在那儿去玩手机，完全是因为你没有上心，你没有创造条件，你还能指望他们能够自己创造条件吗？对吧？这个家长还是要有一个引导的。话又说回来，那么在学校这边的话，会不会主动跟那个家长去沟通，然后让同学们能够尽量，包括像寒暑假啊，给他们布置一些任务，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呢？那么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会的，因为毕竟我们学校这些体育社团嘛，都是常年开展、常年坚持的，所以说每到假期，这些凡带社团的这些老师们都会给孩子们布置相应的一些练习的内容，还有训练，进行一些训练。 也是有那个整个的，比如说按计划走啊，你那要每天完成跳绳几分钟，几百个， 对 啊，立定跳远。 像那个谢老师就更有体会了，他这花篮他怎么留的作业？ 怎么留作业？我们听听。 我们 是吧？叫打卡。 对对对，我们就是打卡，每天就是家长给他录视频，各种的。我们有单项赛吗？ 还有录视频监督是吧？ 因为都得发给我，我得检查。 哦，那有什么内容？ 就是单项赛，就是练一些技术活，然后龙卷风、撒球抛，然后体前 V 字，还有双球过腿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就。 另外，我觉得那个他的感染力很大呀。我看过他孩子们给他发那视频，就是有一个学生发那视频里，旁边他的弟弟就很小的一个弟弟，应该也就三四岁哈，也在跟着动，也在跟着转，所以说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能够把一家人都带动起来，这个确实是件很快乐的事，而且说明这个父母对于他们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花式篮球锻炼还是很支持的啊。好了，那这个第三时段最后一段时间呢，进入我们的足球节拍，那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同学们送一首歌，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让今天在场年龄最小的张浩东来送一首歌给你的好朋友们，准备送给谁？ 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队友贺子阳。 贺子阳，这是你好哥们儿。 对。 送首什么歌？ 五月天的倔强。 五月天的倔强，希望他倔强一点。 对。 能够坚持下去啊，这有更好的意志品质，咬紧牙关，遇到困难不要放弃，是不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前门外国语的师生们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